我国驻中国、越南、蒙古、尼泊尔、新加坡、伊朗、柬埔寨、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英国、意大利、捷克、波兰、几内亚、民主刚果、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墨西哥、秘鲁等国大使馆、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国际组织代表机构，在10号到16号期间举行宴会、图书图片展、电影招待会，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上述国家的政府部委、政党、机关、团体代表、各界人士、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团体成员、好友、国际及地区组织代表应邀参加，还有我国代表机构官员参加。参加者向为我们党的建立、加强和发展建树丰功伟绩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